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个人啊，很奇妙的一点哈，你是不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你也不能够选择自己的这个血统哈，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这个老鼠的儿子，你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你要出生在这个贵胄之家哈，这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运气。以人类的这个人口数量来算啊，你要是能够轮到出生在比如说一国的这个领袖啊，或者说这个位高权重的家里，这样的这个几率是基本上远远小于你中彩票的这个几率。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你这个姓氏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在你看来很麻烦的关注。比如说在台湾，蒋家的第四代哈，这个其实蒋家第四代这个说法，看你是以这个蒋中正还是以蒋经国来算了。如果说我们是以这个蒋中正来算的话，这是他的第四代；如果以蒋经国来算的话，这是他的第三代，是他的孙子哈，是叫做蒋友清。哎，这个清啊，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不一定熟悉说这个蒋家的这个序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蒋中正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啊，然后到他孙子这一辈呢，这个命名的法则叫做松柏长青。哎，这个我觉得首先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蒋友清这是松柏长青里面的这个第四位了，也是其实跟 90后， 对，长得其实也挺好看的，也相信有这个混血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样子呢，你第一反应就是恐怕哪里有一点问题，这个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网上搜索他一下的这个视频的片段哈，就是你会直观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健康问题上有一些麻烦。那蒋友清呢，最近就是因为在 Facebook 上面对他曾经就读的这个台北美国学校用英文恐吓，遭到了这个台北的遭到了检察官的这个起诉，并且是出庭了。那主要的事情呢，他其实我发现蒋友清真的年纪很小呀，23岁哈。23岁，他就说在 Facebook 上留言，说什么 No matter what weapon I have, if it's a gun, a knife, a bomb, how do I kill a school? 好，这个 kill a school 这个就是恐吓性的言论。那蒋友清辩称说这个只是一句歌词，但是检察官就说你这里面有21次恐吓啊，真是不得了。好，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蒋家的后人的关系啊，在这个台湾就是被放大了。 他现在这句英文哈，据说是他的律师是会错意了，就本意说就算我有一把刀、一把枪或者炸弹，我怎么能杀得掉一间学校呢？然后还找了一些专业的什么英文老师在给你详细的解析，从英文这个文法有没有可能这么用。但是你说蒋友清哈，他出现在媒体面前实在是太大的眼睛了，跟他两个哥哥是吧，有博和有长， 对， 两个这么英俊。不是， 跟内地的朋友更为熟悉的是这个蒋友博啊，这长得这么帅的一个哥哥啊，所以说大家都会印象这个蒋家都是觉得后代是出模特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感觉哈。但是现在看到蒋友清，我那天看到这个样子，其实平心而论长得也是不难看，长得挺好看的，但是精神状态似乎 五官身材都很好的，但是看起来就是疯疯癫癫的样子，怎么回事呢？ 是啊，你可以想从其实 你这个话涉嫌诽谤哈。 不过刚刚讲，其实最近蒋友清就出现在荧幕上，说真的，这新闻出来是大家真的是对台湾人是蛮震撼的，因为蒋家特别是他们第四代，就以蒋介石之后第四代来算，一向对于这些我们的印象中就是又高又帅，真的而且非常稳重，讲话很有深度，很有气质，有一种其实贵族的那一种， 这个已经是超越了女生的最高标准了。除了高帅富之外，你还有贵族血统，已经没有办法要求更多了，好吗？ 他不仅仅是血统，他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 是贵族的样子，就 是那个 对， 而且又尽量保持低调， 低调， 对，就是感觉哇， 满足了你一切美好的想象， 又多金，哇，真的 是 超厉害。可是你看蒋友清， 我记得上一次应该上一次看到，因为这几年可能在新闻上没有特别多，后来发现他在二哥的婚礼上闹过事嘛、嗯、可是我记得很印象，就上一次看他很印象，就是他的奶奶就蒋方良的葬礼上、嗯、他就是一个小孩子穿着个西装、嗯、小小的，然后不出声，非常非常青涩的感觉、嗯、这是我印象中上一个画面的蒋友青、嗯、可是瞬间、嗯、突然间变成了那个面目狰狞，然后会对着镜头上好像非常嗨的但是失控的一个人。我觉得这跟我们印象中的蒋家其实真的落差非常大、嗯、可是我觉得从这一个上面你可能也可以稍微去了解为什么蒋友青会到这样的一个、嗯、就走到这样的一个路上、嗯、可能他的压力来源是来自何处。 是啊，这个姓蒋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那我说在台湾哈，这个可能在这个蒋友青的这个身上呢，对他来说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到底哈怎么来看蒋家的这个光环在台湾哈，就我说蒋家的光，你在大陆姓蒋估计是没有什么用的，这在台湾姓蒋这个到底是一种光环还是一种负担哈？我们来听台湾的配分哈，另外一个配分，郑佩芬小姐，这个也是跟蒋家关系很近的一位这个媒体人了，请她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她的那个蒋家的光环啊，引起社会的那个关注，是因为她姓蒋，所以社会上会用很大的蝙蝠在那边做。但是你说会不会啊、因为她是蒋家而得到一些特权？那我觉得台湾的司法吧判决啊。因为最近有蛮多的例子，大家觉得说有时候是人情啊，就是要这个情理法三项。那当然那个小孩子年纪比较轻，然后很小爸爸就过世，那法官看他的时候或者是社会看他会觉得蛮同情。像昨天我就碰到很多人就觉得蛮可怜的，他的家人应该付出更多的关心。那法官可能判的时候也会，我猜也会朝这个方向，因为他那天那个表现看起来是不太正常的小孩，啊，就是说家里面没人管他，然后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的光环太大，然后又没有足以保护你的话，旁边的那些同侪就会有时候会挑逗你一下，挑拨你一下，你姓蒋对不对？来跟我踢足球，然后你不敢对不对？你没出息，你没走，那小孩子就会你知道就会反的，就会有一种反击的心态。嗯，我想这种情况很多。特别是世家小孩可能在社会上都会碰过这种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您觉得蒋友青真的有受欺负这样？ 不是欺负，就是大家会来逗他，然后你又、嗯、你姓蒋对不对？你长得又一个外国脸的样子，然后你以为你很拽，但是事实上大家敢挑逗你，因为今天挑逗你，你不会同学不会受到任何的那个。像当年的话你说蒋咏梅到时候上幼稚园上他就不要去上，他就跟他爷爷，因为他是从小是蒋经国蒋方良带大的，嗯，那上了一半他就跟他爷爷说他不要去学校，那他爷爷也问不出道理来，然后他就是不要去。那最后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国防就是军事负责人嘛、嗯、就说那你去帮爷爷上班，爷爷帮你去上学，最后他才逼着去上学这样子。嗯，那换句话说他在学校一定有很多人在逗他。嗯，那蒋友青我相信同样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他又有一种优越感，所以他的那个反击力道也蛮大的。嗯，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问题。然后 那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郑小姐，您刚刚说有很多人可能会去逗他或者说挑衅也好，那他们平时身边不会有随护或者说有什么人对他们进行保护吗？ 现在嗯，他们这一代应该都已经没有了，像蒋咏梅他们回来，蒋友青他们身边应该没有，除非他们自己有另外有请什么司机啦或者什么，否则都通常都没有。蒋经国在的时候，那我们跟那个像蒋孝文太太他们出去，他们身边也没人保护。嗯，啊，所以其实他们身边是没有太多人保护。我昨天还看到蒋方自己，他身边其实没有人保护。 嗯，所以他们在出行日常生活中其实跟平民可能没有太大差别。 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你知道蒋经国1988年过世以后，那李登辉的那十几年，其实整个社会对，你知道我觉得台湾社会可能，我不知道，也许中国大陆也中国本地也可能这样，就是说李登辉的那12年，事实上就是说他虽然说是他是承袭蒋经国，可是他其实是去蒋化跟去而且本土化。嗯，所以事实上他对那些人是礼貌上可能是真的，比如说蒋经国在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李登辉会陪蒋徐来锦打高尔夫球，因为其他小孩都不在台湾嘛，嗯， 一个礼拜打七天。那等到蒋经国过世，李登辉接位的时候，那徐来锦有一次就告诉我说，他打电话去找李登辉，电话就接不进去，就被那个李管家挡住了。 嗯， 那换句话说，那后来蒋孝武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要接华视董事长之前，那李登辉又陪蒋孝武在打电话，就是说，至少他象征蒋家的代表，但是放到华视其实已经是蛮冷一个位置，所以经过那十二年，再加上八年陈水扁执政啊，那事实上这二十年中间去蒋化跟那个本土化，那其实是断层，那蒋家当年栽培的那些人也都垂垂老矣，所以事实上你说有能力保护他们的也不多，那而且现在很多人跟他们家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哎呀，真是这个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这个蒋家，大家觉得应该是在台湾也是不可一世的，非常厉害。那当然现在也非常厉害，只不过跟可能咱们平民老百姓想象的这个高度好像还有一点落差。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独特的历史的这个进程底下，李登辉有一轮去讲话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蒋家人今天在台湾恐怕过得不是太开心，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蒋家人选择生活到国外去的这样一个原 因。其实你说选择到国外去，也未必是到最后这就是第四代这些年轻人，你发现你其实从你说上一代第三代，你说有没这些，其实他已经在那时候，其实你说蒋家的威力非常大的，可是他已经觉得是压力，选择低调的慢慢淡出，也许到美国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就上一代或什么，我觉得很多对后代，可能第三代第四代的蒋家人，对他们来说蒋家这个光环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第四代。所以你说即使现在在政治上或是大家去讲话，你说我小时候那个蒋字对我的意义是要唱歌的，因为我音乐课本第二乐也会是蒋公蒋公纪念曲，那时候你看到铜像得要敬礼，可是现在你的生活中再也没有的，他们就像是一个人，就一个普通人，然后你会觉得他很帅，可是你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上意义，可是我觉得当他们刻意想要去远离这些政治，或者是就不想再有这个蒋家光环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反而在国民党的一个就慢慢的可能走向本土化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凝聚力弱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再用蒋字适当的做号召未必会没有一个，所以你说我们最近都在吵连胜文这种，哎呀你看贵族这种政治世家第二代，我觉得搞不好如果蒋友柏或是他蒋永棠这时候第二这代想要出来、搞不好还可以在台湾社会上可以有另外一种，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它真的是无形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无形的财富和资产，有的时候它也是无形的包袱和压力。好，那今天我们再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有非常多蒋家的故事要说给大家听。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今天我们说到这位松柏长青的蒋友青，好，在台湾因为涉嫌在 Facebook 上向台北美国学校对他的这个副校长前副校长啦进行一个恐吓，言语上的恐吓被这个台北地检署是起诉了。那么这个案子的审理哈，我相信其实没有太多的争议，大家如果你看过一点点简短的报道的话，大概能够理解是怎么回事。首先这个蒋友青恐怕这个精神的健康状态并不是很好，那之前也是在台北美国学校他自己有一个说法，说是在学校内遭到欺凌啊，但是呢学校方面说他涉嫌这个不守纪律，然后就把他开除了。相信这件事情呢对他这个年纪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更加是加上一个蒋家的这个身份哈，这个媒体非常喜欢这样的题材啊，这种叛逆的或者说这个不羁的世家子，或者说这个小王子哈，这样的这个身份成为了一个媒体很关注的题材。但是我相信这个我们在这里可能更多的是注意到是一个所谓在大陆也有红二代的这个身份、官二代的这个身份、富二代的这个身份，在台湾哈这个不是红二代吧，蓝二代，蓝二代究竟怎么个活法，他跟大陆的有点什么 不一样的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郑佩芬小姐哈，来谈一谈蓝二代哈在台湾是怎么样一个现状。蒋经国先生当年也是说蒋家的后人可能不会再从政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蒋家的后人在政坛上今天已经完全失去了能量呢？ 我觉得他们今天没有，看起来没有人会接，比如说蒋纬国的儿子现在在台北做律师，做得也蛮成功的。那蒋友柏在做生意，那蒋友长也是都做生意，那蒋友清、蒋友松他们通通在这个企业上发展，所以看来没有迹象会从政。那你说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就不好？那事实上事业蛮成功了，那我刚刚点名几个。那蒋方志怡的话，因为蒋孝勇生前是他们三兄弟中间比较有钱的，因为他在中兴电机的中兴的中兴电做事，所以然后方志怡他自己有幼稚园，所以他们的财务上，在财力上是三个兄弟里面最强的，所以生活应该没什么问题。再加上蒋友柏，因为他你说他不从政是没错，可他出来，因为他们家小孩长得都很好看， 是， 所以他的那个蒋家的光环还是有一个光环在，就是他姓蒋，所以他还是有那个光环。 所以这种光环在具体会体现在什么呢？比如说他们在从商的过程中会因为姓蒋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特别能够做成生意吗？ 他第一个他蛮聪明，第二个就是他姓蒋。很多人你知道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常常靠霸主，他们那种靠不是因为他真的承袭了那个政治的那个资源，而是因为他有那个光环，很多人还是愿意跟他们做朋友，然后跟他们做生意。那现在我就发现，就像蒋友梅，他以前跟他妈妈的朋友一群玩，那你现在发现他在社会上有一些是前朝官员的后代二代，那也有一些是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企业界的人，他们跟他们也都处得蛮好的。所以你说那个光环在不在？那样的光环有，因为结识蒋认识或者跟蒋家的人做朋友，你知道在社会上也是一种 有面子的事。 对对对对，他们的那种身份是有的，就是说你说蒋方自己在任何场合也有很多太太们也喜欢说，哎，我认识他，然后我坐在他旁边之类的，所以那种光环是绝对绝对存在。因为今天时间倒过来，发现台湾的情况，就很多人又开始怀念蒋经国。就像最近不是又在放那个孙运璇的那个纪念集，那就想到，哎，蒋经国当年真的为台湾做很多事。姓蒋本身是一个光环，但是在政治上比较难发挥。 但会有人担心有这个，虽然说不从政哈，但是因为还是在广泛的从商，有的时候也必须要跟政治打交道，会有人担心这个所谓权钱勾结的问题吗？ 你知道我们看啊，就不是权钱勾结。比如说陈水扁执政的时候，蒋友柏有帮他们设计一些东西，就是在也就是民进党，那大家会觉得他就是说啊，又利用民进党去做生意了。民进党利用他去擦亮那个招牌，然后告诉社会大众说，你看蒋家的人支持我，就说他会变成被你要问我的话，讲难听的话，有人会认为说，他利用民进党，民进党也在利用他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会这样看，所以也不是完全正面，但是也不是完全负面这样，可是因为他有时候也会批评他的爷爷祖父， 是 曾祖父说，哎，他们伤害了很多台湾人。所以我有一次说他讲错了，因为他不止伤害台湾人，在大陆那些年他也伤害了中国人，他应该全面性这样讲才是正确的。 那这个除了蒋家人之外哈，在台湾您刚才说之前的这个官员的后代啊，包括就有一个提法在大陆可能比较多，像红二代啊、官二代，有类似的提法吗？在台湾 在台湾当然也有，最近好像他们就要谈，有媒体就要谈说靠霸主啊，所谓官二代。那你再看我们现在讲台北，台湾有六都嘛我昨天晚上在想说，就是至少有三都都是官二代吧，红二代，比如说吴志阳是吴伯雄的儿子，郝龙斌是郝伯村的儿子，朱立伦是高育仁的女婿，那其实也是靠着父祖的关系在那边从政。那民进党当然也有啦，就是说 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的资历比较浅，所以看起来不明显。像当年黄信介的弟弟，黄信介的弟媳妇，他们也都在从政啊，事实上也还是有，只是不像国民党那么明显，就是一代一代接的蛮多，因为他毕竟执政蛮久，所以你说有没有，有。那在官场事实上也很多。那我曾经问过一个蒋经国的左右手啊，我就问过他，为什么你们都用那些就是官二代红二代，他回了我一句话，他说因为至少这些小朋友在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他说我们亲眼看到 比较放心， 对，也了解他们的家庭，所以用起来比较不会出状况。 嗯， 那你提拔一个突然间冒出来的话，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嗯， 直到蒋经国后期本土化的时候，他才拉拔了很多所谓的本土青年才俊，我们叫崔台青。 嗯， 对对对，那是蒋经国后来破格运用。但是他在运用的过程中间，跟今天马英九不一样的原因是，他会把这些崔台青放到各个部门去历练。 嗯， 比如说从救国团，从党，然后从地方，然后从省到中央这样子。 嗯， 所以等到他能够最后拔擢出头的时候，已经经过大概十来年、二十年的那种历练，所以比较状况不多。那现在的话，你就说突然中学术界一丢出来当这个行政首长，所以你会觉得说被人家就常常攻击，讲话讲错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是今天的状况。 好，刚才这个郑佩芳小姐说，在台湾哈，这个二代的这个状态还是很微妙，你不能够说它完全是一个不能够兑现的资产哈，但是好像大家不是那么积极的去运用自己身上的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这份财富。 我觉得有时候是看一个时间点上，你说最大家最近最熟知的连胜文好了， 对， 你说如果早在十年前好，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没有当兵的，然后可能跟女明星新的名字常常挂钩在一起的， 嗯，纨绔子弟， 家里很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可是你看现在他变成蓝营之中的一个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是啊， 而且 他都没有宣布出来参选，他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赢过所有人了， 渴望到这种地步， 对， 而且他敢，对，跟马英九这种，哎，对，挑战，所以你会觉得他整个的形象十年前到现在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时机点上的运用， 感觉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姓氏会成为他们的后盾， 嗯， 就是你再怎么样跟谁对抗的话，你是惯着这个姓的话，你就不会被人攻击到哪儿去， 你不会说得太惨哈。 但是你刚才说到蒋永清他哥哥蒋友柏，其实在台湾不是对他有个评价嘛， 嗯， 说他是极少数人能够同时上新闻版又上娱乐版， 啊， 这其实也跟他娶的老婆有关系，但是啊，他老婆以前也是个模特演员，是不是叫林恒怡啊？ 林恒怡，对， 他说当时在追他的时候呢，他老婆也是很不待见就这种纨绔子弟，说你们根本就是腐败的贵族，但是呢他真正敲响他的也不仅仅是追女孩子，而是说他真正在创办那个设计公司的时候， 成果 的时候，他说2008年的时候他们还在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封面报道叫我是蒋家第一代人，他这个标题也非常有意思，他意思就是说呢，不要看我总是以第四代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我带我儿子， 他是第三代， 他是 第四代， 我从蒋介石开始算他是第四代， 但 是我希望从我这儿是第一代，因为他会带他的儿子也去中正广场，但是我不会说去看我们蒋家的先人，我说带小朋友我带你去放鸽子，我带你去看鸽子什么的，他希望从我这儿重新开始，也是从一个神人，回归到凡人这么样的过程。他说我见客户的时候，客户是做米的，就是种米的那种农夫，他跟人家套近乎，一开始哎呀我们一家四代都是种米的，他说我们也都是农夫，因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然后他是为了以此来拉近人家距离，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的， 他也非常坦诚，他讲到他说在台湾有些人是因为我姓蒋所以非常想愿意跟我做朋友，但是有的人更加不客气，一上来跟我谈生意先把我的曾祖父祖父给骂了一遍，然后才开始跟你谈，而且呢他在越来越了解到就是我必须得懂得我们家族和我整个国家的历史之后呢，我才会去想要阅读更多的书籍，他甚至主动的去找一些专门研究近现代史的教授来请教蒋家的一些问题，有两个教授呢是拒绝了他，原因就是因为你姓蒋，这个是真事儿。他在南方人物周刊里面讲到这些故事，所以你会看到他从一个当时从加拿大去到 美国的旧金山上学，他经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落差。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在台湾生活的时候，他我真的是像有阿拉丁神灯一样，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经常是有两个随从来跟着我，如果我去上小学哪天忘了带课本，忘了带什么文具，立马你们给我回去拿，就给我送上来。所以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心想必事成的那种。但是去到加拿大又去到美国，他就发现生活就完全不一样。 没人鸟你 了，他首先没有随从，而且是经常成为人家调侃的对象。同时呢，他会跟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富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对比，他就发现同样都是富二代官二代，为什么差别那么大。他说他们买房子当时其实他讲的也不是那么的宽裕，但是内地那些富商二代呢，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的，他那时候就心里非常的不平衡。但是他也觉得非常感谢这些经历，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体会到作为一个常人应该有的各种酸甜苦辣。 真是同样都是二代哈，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这个蒋家第四代蒋友清呢，其实非常少曝光，要不是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大家还不会发现原来他之前其实就有一次这个发作哈，在这个二哥蒋友长的婚礼上就涉嫌打人啊，或者打记者，然后也说一些奇怪的话，这样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先兆了。那很多人也是猜测说他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说这个蒋家虽然说今天可能跟当年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内部的一些家教啊，包括一些这个规矩还是非常多，所以对年轻一代压力很大。 是，其实你刚刚樊叔讲那个故事呢，我们在做看的时候，蒋友柏其实也讲到他其实在就是从台湾去了就加拿大，应该加拿大。 对， 就他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其实有曾经在过世之前跟他真的就好好的聊过一遍，真的长谈一遍。我觉得从那个书上在讲说，其实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慢慢让他去适应，就整个心境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蒋友清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真的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而且在后来在他就是2004年到蒋方良就是他的祖母过世的时候，他母亲蒋方智仪就回到了台湾，而且就是我那一阵子也刚好我就在做政论节目，其实那一段时间蒋方智仪是非常活跃的，在国民党事务，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选举，他到处就是站台造势， 他曾经是中常委嘛， 对，没错。所以其实你会，而且那时候还跟蒋孝严之间在争这个蒋家正统，好像有一些问题在，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一个从小就没了父亲，还有就是在他最需要可能需要亲人关怀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整个投身在政治上面，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失落感还有可能叛逆期那种反应出来，可能在他这个关键时期没有真的好好的去可也许去教养吧，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跟他哥哥跟两个哥是比较不一样 的，而且现在他在媒体上也是他也没有避讳，就甚至家庭当中一些矛盾就指责他哥哥，说友柏说一些让他非常心痛的话，好像感觉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和样子不配当蒋家的子孙，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是俗话所说的狗血剧情啊，这豪门恩怨都是现实当中在上演哈。这个当然除了台湾哈，除了蒋家之外，还有很多家哈。这个大家可能大陆的这个朋友熟悉的四大家族哈，但是在这个台湾呢，现在这个老一辈的四大家族恐怕不是最有实力的。在新生的这个世代呢，大家马上能够想到的，比如说郝龙斌的这个郝柏村的儿子郝龙。龙斌，那么这个吴敦义的这个儿子，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连胜文了哈，这其实都是未来有能力竞逐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位置的。那他们究竟，特别是这个连胜文，现在怎么样来放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自己二代身份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在聊台湾的二代哈，在台湾二代现在风头最劲的就是这个连胜文先生了。我们凤凰 U Radio 之前也在这个台北访问过他哈，当时也是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出来选，因为所有人都几乎默认了他要出来选的话，一定可以说是有不小把握可以赢下台北市长的哈。这个台北市长，我相信在台湾的这个地市的这个首长当中， 又是分量最重的，那也是大家最看重的一个宝座。那连胜文哈，究竟怎么来看他放在这个台湾的这些二代当中，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再请这个郑佩芬小姐来为我们讲一下。连战的这个儿子连胜文最近关于台北的市长的选战的这个话题，您觉得有什么在阻挡着他出来选？ 阻挡 对 不 对？ 对对。OK， 连战就是最标准的红二的红三代了。 他应该是蓝三代吧？ 啊，蓝三代。 对。 好，连胜文是标准的蓝三代，因为连战回来一路平步青云，是因为他是官二代。 嗯。 那连胜文当然就接上去了。那连战的情况跟连胜文不一样，连战的情况是比较优渥的。连胜文他出来，看起来是声势蛮大， 嗯，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道力量在挡他？有，因为第一个就是真正支持蓝营的选民，我碰过很多，他们就很生气，说你这个小孩子乱胡说八道，什么叫做大明王朝，什么叫做丐帮，就是不要投票给你，有这样的反应。 嗯 嗯，第二个就是说，那国民党本身不愉快的原因就是说，你明明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然后呢，你今天的办公室也好，人用的这个秘书人员也好，都是国民党在帮你支付这些费用。然后你看那个马英九跟王金平的事情的时候，他跳出来扯马英九的后腿， 嗯， 然后常常对马英九也是这个，你知道，常常有很多各种样的刁难之类的， 嗯， 所以国民党本身是不愉快。那国民党，你知道那个马英九他们会认为说，我有党的力量的话，我就算不要你的话也照样可以选，但是是有一股力量跟感觉大家有人不喜欢他。 嗯，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是连胜文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因为那天我们碰到一个民进党的立委，他吃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礼拜天，上个礼拜天，他说下个礼拜开始一道一道小菜就会上来，真的礼拜一就开始端出来了。好，那事实上民进党是准备了很多资料，因为连战选的时候就有很多黑资料。 嗯， 民进党曾经给我一本书，书上写，书名叫做台湾有情连战无心，就把连战抓数落的一毛钱都不值这样。那同样连胜文也有很多资料，他们已经收集齐全。你知道你当然要把国民党的对手打掉，你民进党才可能得到这个台北的市长。 嗯， 所以连胜文碰到的阻力是双方面的，不是只有那个马英九什么国王人马之类的。 嗯嗯。 对，但是连胜文的话，就是看他的气势，你要问我，我觉得在党里面，你如果要经过初选的话，我看来是没有人能够挡住他。 嗯。 就像当年马英九一样，你根本挡不住他。那他如果出来的话，对决的话，那你只要寄出来政权保卫战，我想在台北的话，民进党蛮难赢的，因为除非国民党分裂，否则的话，民进党要胜比较困难。 好，这个现在打出这张二代牌，在台湾什么人当中有影响力呢？ 其实以现在来说，真的最有可能的真的就是连胜文 啊。 应该是说他也不是这么突然间瞬间打出来这个牌的，你要说他从过去真的是往回溯大概七八年开始就在基层慢慢的去助选什么的， 嗯，培养他， 所以培养他，所以是有那个慢慢的布局在的。那你刚刚举了一些例子，你说像吴伯雄的第二代吴志扬现在是桃园县长嘛，那桃园刚刚升格做直辖市六都，可是你觉得他的整体的那种气势上面到还不如不是二代的朱立伦，可是朱立伦其实某些部分他也算是一个二代，他是因为他的岳父是高育仁，是国民党的党大佬嘛，所以他的 岳父也算了， 岳父他所以他是这一种的二代，所以你说以现在来说蓝二代最有影响力的真的就是连胜文，还有刚刚如果说蒋友柏或蒋家就有偿这一代愿意，特别是蒋友柏啊，如果愿意再也许去涉足， 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应该不大有。 我觉得如果他够聪明啦，因为连胜文，你看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也说我又不是笨，其实我不从政，我活得更好。 是， 对啊。 但会有人希望他出来。 对，而且他可能自身有点使命感吧。 嗯、 对。就像蒋友柏哈，他自己有一次跟他妈妈解释，就是说给当时还打着满身的这个台独烙印的叫做 吴什么呀，我现在印象不是非常清楚，就他当时来进行一个选举战略的时候，叫做吴祥辉，他给他进行过一个设计竞选产品，当时他就跟他妈妈解释，他说其实我并不是用蒋的名号来做生意，仅仅是他的这个选举概念非常吸引我，他其实对政治很有看法的，就像他经常批评，他说现在台湾的选举策略他都是负面的，你让人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方，你不是说正面的一直在提我们伤心的往事，他就非常看不起这些，但是他同时呢他自己又不去涉猎，你说真正的也去玩玩选战啊或者干嘛，他只是远远的看着，但实际上是非常有观点， 这个是连胜文，其实 身份说 连胜文，我们那次采访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其实观点非常的这个，而且你有的时候甚至说可以算是尖锐吧， 所以你现在 你我们可以去终结你说蒋友柏或者是连胜文，他们很大的特质就是他们不避讳批评，把炮口对内， 对， 我觉得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如果他一昧就可能就是在捍卫的话，我觉得未必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可是蒋友柏我现在想到说其实他这时候你说他有时候去帮一些台独标志比较清楚的人去做包装，或甚至说我记得前几年呢他把他的曾祖父跟他祖父的这些公仔去设计一些就是蒋家很有趣的一些， 当时南方人物周刊去求证，他说当然不是我做的了，他说我是 就是那些有 人 有这个蒋公的小人偶，那个不是他设计的， 他说不是， 但他们这种概念上可能也许是他的公司或什么，当然可能未必是他自己设计，可是我觉得把这种地方去包装或者他本身所代表的一个蒋家的一种新形象，我觉得反倒让这几年在台湾在蒋家这种印象上面变得不一样，变得可能更平常，可能不是那么沉重的一些历史伤痕，所以我觉得它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这个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已经完成了对于所谓这个领袖的一个脱神的一个过程。 没错。 那其实今天我们看这个12月24号，再过两天12月26号，在大陆哈，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诞辰，现在有的人很多就把它跟圣诞、耶诞简称叫毛诞了嘛。那在大陆，你这个毛的后人，包括最近有这个披露的，恐怕是进入 新书吧？ 对，这个毛新宇出了新书，介绍自己的母亲，包括孔冬梅，孔冬梅这个作为毛泽东呢，应该是这个外孙女了哈，外孙女这样进入大陆的这个心腹的阶层，这个呢，它背后带的一些争议，往往的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经常在想，为什么红二代他在大陆的这个社会里面，他的观感反响包括他们行为处事的方式跟在台湾蓝二代有这么大的差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辈还没有被脱神，就是还在神坛上待着呢，所以说你底下的人很难办。那台湾的说实话，虽然说这个蒋中正的这个铜像还坐在这个广场上面，但是很多人已经是拿平常人，甚至很多人毫不避讳自己对他的批评，这样在谈论他的这个事情，他的后代我相信在这方面也会轻松一点，他也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在谈曼德拉谈到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和解，我觉得台湾现在社会上未必已经达到完全，你说每年的228还是一样会有纪念仪式，还是我相信有很多的真相未必全部都摊在了都大家的眼前，可是在这个过程上你可能真的在十年前的一个政治气氛上，只要谈到蒋家就是一个 悲情的一个， 真的就是一个，可是我觉得那个伤痕在，而是只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慢慢的懂得去和解原谅去放下，我觉得所以在现在你所谓脱神也好，真的很大的明显，真的我刚刚讲的我小时候所谓的蒋家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在节目上讲过，蒋经国死的时候，就刚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督学来我们学校，那时候我国小三年级，那督学常会来视察，然后老师就会挑几个特别功课特别好的小朋友去跟督学对谈，督学就问说啊，你们听到蒋就是领导人死掉，你们什么感觉，那旁边就有个小男孩说，哎呀真是晴天霹雳呀，我说好厉害啊，我真的 说 得 好， 真的好厉害，可是你说小时候这就是，可是现在人家会觉得你爸怎么小时候真是太夸张了，所以其实这已经代表很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的一个演变，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一个脱神化，领袖再也不是一个神话。 哎，我这里找到蒋友柏在南方人物周刊他讲的一段话，我真的觉得讲得很好，首先一句我非常欣赏，他说今天作为一个后代，如果还要用前辈帮你种的树来纳粮，你就没资格姓这个姓。那好，他肯定也是为觉得自己的成果目前有这样的发展。 当然哈，我觉得这个他是你先说。 接着很长一段慢慢听，他说我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梁蒋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呢就会犯错， 我们不需要用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样的神格化的赞词去神化他们。我作为一个他们的后代子孙，也恳求曾经受过伤害的人，没有必要再用独裁、杀人、魔王这样的词去宣泄对他们的恨意。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是凡人，只要把他们继续留在神坛上，就会伤害一批当时的受难者后代的心。另外一方面呢，只要去对他们做鞭尸，那也会对一批当时效忠他们的人以及后代带来心痛的感觉。这充满矛盾，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事实。他还讲了一个很好玩，他说呢，50年后我们的子孙呢很可能会为这位啊，就是当时是陈水扁的弊案还在查的时候，被现在的部分民众批评为贪腐的领导人盖一个民主纪念碑。因为陈水扁是一个历史上华人世界里第一个没有办法保护家人免于被起诉的在位的领导人。 好，好，这个是蒋友柏说的话。 毛蛋的前两天，我们来听到这样一段话， 这令人感慨哈，这样的真是。好，这个咱们今天讨论二代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那今天12月24号哈，晚上也是这个平安夜，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平安夜的计划和安排，或者说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啊，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平安夜的想法和计划。你要有什么愿望的话啊，如果说不担心我实现不了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来说哈，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圣诞有什么样的安排，请告诉我们。好，谢谢佩芬。 好，谢谢。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各位，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平安夜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346，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这个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 哦，我会去那个教堂里面参加那个子夜祷告吧。 哦，是这个会去教堂度过这个平安夜。 对对对。 哎，相信这个应该是恐怕内地来香港旅行的朋友也会是比较愿意去怎么说呢，这个参加的一个活动，或者说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活动了。 对，感受一下那种气氛。 是哈，所以这个在除了参加这个教堂的活动之外，还会有什么在未来的这两天假期当中的这个计划吗？ 哦，可能想去海边走一走吧。 海边？ 对，这边有很多的港湾都比较香港的话可以适合去海边走一走，天气也非常好。 好，这个是贺先生的安排，谢谢您，祝您圣诞愉快。这个贺先生说，哎，平安夜去教堂，然后呢这个去海边走一走啊。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嗯，主持人好。 哎，赵先生您这个在湖北吗现在是？ 嗯，对。 对，所以在这个自己家里过圣诞节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湖北的这种因为我也不是在武汉，是在湖北的一个也不算县城吧，就是一个地级市。这边在这边过春节过那个圣诞节的话，我感觉现在的气氛的话没有像以前的话感觉趋于合理性了，因为毕竟现在小伙伴们都不在这边，要不就在又在外地工作，那很因为这个节假日他也不放假，所以我觉得是我的话可能还会选择跟父母在一起过得稍微传统一点点。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假日的话它的大的精髓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就是说跟他人分享这种快乐，不见得就是说跟你的恋人啊或者说是你的另外一半呐、啊、来过这种节假日。我觉得外国人要传达的就是他们要过，西方人要传达的就是一种家庭团聚和合作的一种共识，一种精神。 嗯。嗯，所以您觉得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本意可能就是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您也是选择以家人团聚的方式来度过这个节日。 对，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包括以前在武汉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在 其他地方，北京、上海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天的话，可能到大家可能熬到12点，就是水星可能有打折。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会有点变味了。然后的话，其实就是和你最喜欢的人，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跟他在一起，陪他一起过一个，就是许下一个心愿，就像过春节一样嘛，跟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呢，或者说简单的聊几句，我觉得就挺好的。 哎。好的，谢谢哈。这个湖北赵先生也是有自己的一番感悟。没有人规定圣诞节，一定要去这个狂欢啊，或者是守夜。就像没有人规定过年一定要打麻将。这个杭州的蒋小姐啊，肉肉，喂 ，Hello， 明 哎，好久不见啦。 对，好久不见。 所以这个平安夜快乐哈，在杭州有什么样的搞作呢？ 圣诞节嘛，圣诞节的话，今天中午刚刚跟同事去吃了牛排庆祝一下。 嗯，所以晚上就准备减肥。 晚上的话，晚上是这样的，就是先回去陪父母吃个饭。 嗯， 吃完以后呢，我们在就是临近社区有一个关爱独居老人的活动，然后会去做义工，就是陪那些独居的老人一起过一个圣诞节嘛。 嗯。哎，这个很有意义哈，这个在平安夜的晚上选择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哈，这个是非常好的。肉肉是一个好青年，谢谢你。好，祝你圣诞快乐。 谢谢。 好。好，这个咱们老朋友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咱们这个网页今天正常了吗？ 正常了。 好，正常了，那我就安心了。好，接下来讲您的这个圣诞的安排，如果有的话。 啊，那什么，我先说一句废话。 嗯。 昨天看那个多媒体特意看了一眼，还真不提日本了，我还有点不习惯。 这个赵先生跟您说，跟 开玩笑， 这个知识是偶然现象 啊。 嗯， 我再说这个圣诞啊，都是年轻人，现在是年轻人聚会的这个机会， 是 大家工作挺忙的，闹闹，而且对年轻人来说，圣诞比春节好玩。 嗯， 春节大家都回家了，所以晚上到迪厅里发发野什么也挺好的，而且呢。圣诞是商家挣钱挣年轻人的最好机会， 没错。 但我估计今天八项规定和经济下行可能对一些高端场所有所影响。 嗯， 我这么大人我也过圣诞，为什么？我也要快乐。我特意买了，花了600块钱买2张票，带我儿子明天晚上要看 CBA 圣诞大战，是吧？让我儿子那个作业见鬼吧，完了让大家有点快乐。我也希望北京队加把劲打进总决赛，希望呢 CBA 那个中国篮协以后能不能咱们也学学国外搞搞除夕大战，让我们不爱看春晚的人也有机会看看自己的篮球，谢谢。 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哈，相信一定是赵先生的这个儿子许了愿望了，这个现在愿望实现了，圣诞节晚上可以不用做作业，很好。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您在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 我们有4-5个家庭在一起呢，就做一点圣诞大。 嗯， 那个素菜啊，素摆在盘里面，每家做一点，这几点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或者各种各样的素。那么晚上呢，就是到上海的新天地，那气氛非常浓厚。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国内的六十大城市的这个节日气氛啊，就昨天重庆这个节日呢是越来越浓厚了。 嗯、 那么就这么一个改革开放，我们国家还是还是不断的，就是这个在这方面还是不抵制的，所以圣诞节一年比一年就来的比较热闹。 嗯，好， 大家都很高兴。好的， 好，谢谢哈，也祝您圣诞快乐，张先生。这个上海的张先生说，哎，大家一起这个在晚上去新天地玩一下哈，很好。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李先生在圣诞节晚上有什么安排？ 今天晚上要加班啊。 加班啊？ 对啊。 哎呀，那您的老板肯定不是圣诞老人。 啊，是没错。不过这也没办法，因为最近任务比较重嘛，所以也自己加班也是应该的。 啊，所以您不会介意在今天晚上加班？ 对，我不会介意，因为本来也没有约到人，所以还好。 哎呀，这个后半句才真是心凉啊。没关系，这个李先生明天努力一下，今天晚上过了还有明天的，明天过了还有后天的，一定要加油。好，谢谢您李先生。好，这个李先生，哎，虽然说不加班，但是心情非常好，也不错。上海的吴先生最后一位，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计划？平安夜。 哎，那个在首先在平安夜要为组内的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 送上圣诞的祝福，祝大家圣诞快乐 啊。这个吴先生是基督徒。 哎，那个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妻子呢在昨天到了那个河南濮阳的那个南乐县的一个叫陈关镇， 嗯， 就这个地方在前段时间把当地的什么牧师啊基督徒啊， 哎呀，这个吴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时间到了，祝各位圣诞快乐了。